了起来。年轻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， 上闪耀，那是青春诗句记号，莫怪走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演唱的《那年的情书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来听张栋梁演唱的《北极星的眼泪》。这首歌2006年推出，表达了一种无奈的寂寞和遥远的思念。 伤断了线，消失人海里面，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，再等一回，奢望流星会出现，愿如果真的实现，爱能不能永远？明天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。北极星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，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。北极星的眼泪，你哭红的双眼，被淋湿的

世界上多了什么，好像变得很不同。站在你身边，这一切都好宽阔。我还在等着你，静静的爱我。只要有你陪我，静静的就足够。你也在等着我，静静的温柔。手牵手，静静地看着天空。心里面藏着什么？你只想要让我懂。原来我的梦，也就是你的梦。要上线了什么，我好想要听你说，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。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，只要有你陪我，静静在等着我，静静的温柔。就这样手牵手，静静的看着天空。永远要记得那天彼此许下的承诺，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勇。

中最美丽的笑容，时光重重封锁他的梦，他最初的梦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曲， 这首谭咏麟演唱的《爱情陷阱》1985年推出，曾经在2007年获得了劲歌金曲25周年荣誉金曲奖。继续来听方雅贤演唱的《听见》。 你不开心的眼仿佛将悬崖边缘，距离就算再靠近眼前， 们一样没焦点，没有你的世界就像寒冬没有春天，以为少了你陪在身边，我的四季只剩下冬天，悲伤喜悦回忆不断重演，静下来的时间有我的思念，也有你的空虚无 见。

好想好想。 好想好想。 周杰、林心如演唱的《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》。 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 唐磊、丁香花。 听啊，有人在唱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叶倩文演唱的粤语歌《恰恰恰》。来听尤克里林带来的《认错》，这是他们的音乐会现场演唱版本。 I don't believe it， 是我放弃了你，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。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让你伤心，却刺痛自己。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，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 也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。 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， 欢迎我的好朋友李静， 我不愿意叫一次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 我要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，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 什么病都能吃药，好管好 谁比谁好。 着窗外街头，又到了惹人想念一人气候。我独坐在咖啡馆中，只觉得心情忽然提早入冬。想念像一首歌，最怕唱来丝丝入口，不经意就泄露眷恋的轮廓。就算我在人群中，还是很寂寞。爱情像一首歌，最怕听来感同身受，余波荡漾气味在时过境迁后，回忆总是像遗憾跳过。最怕听来感同身受，余波荡漾气味在时过境迁后，回忆总是像遗憾跳拨，回忆总是像遗憾跳拨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孙燕姿演唱的《咕叽咕叽》和吴克群的老歌《情歌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幸福的地图》由姚谦作词，陈伟作曲，萧亚轩演唱，是电视剧《千金百分百》的主题歌。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，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，无论路上遇到多少和障碍，我都不怕。我穿越重重人海，停不下来，看最后谁是主宰，谁失败。

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，细数你眼中的晶莹，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和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日，并肩听并肩的鸟语、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。 这是一首古巨基演唱的《好想好想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，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，零点乐队演唱的《爱不爱我》， 到底爱不爱我， 周传雄寂寞沙洲了，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， 韩红青藏高原， 是谁带来 刘欢好汉歌，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 齐秦夜夜夜夜， 想问天你在哪里， 迪克牛仔带来的三万英尺， 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， 蔡琴碰到你的时候， 碰到你的时候本来不该回头， 周华健情深为谁， 情深为谁陪你落泪， 李宇春下个路口见， 秒成砖滴滴答，小小时差滴滴答， 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， 别都容易受伤的女人， 李健绽放， 在生命最美， 孙燕姿梦不落，会约定， 要做快乐的自己，照顾自己， 珍妮罗文演唱的桃花开， 流于风雅， 一起 汪峰怒放的生命，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 你是风儿， 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是周杰和林心如合唱的歌曲，这是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当中的片尾曲，